要求的。 据说是如果没有指征哈、啊，就是说你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啊，有医学指征才有可能给你做这种人工辅助、辅助生育的这种。 对对对。 啊，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未婚的，甚至是我提要求，我动上，那现在是在国内是做不了、做不了的。 是 是、 嗯， 而且咱们国家的辅助生殖一项法律条文规定当中也是说，对于未婚女性，咱们国家是不提倡给她做这些辅助生殖技术的。 嗯， 尤其像这种不确定的技术，那就更没有人做了。 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多说两句哈，就是作为女性来说，她的卵子质量真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质量会下降吗？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对，因为女性生下来的时候，卵巢里面有多少卵就已经决定了这一生都在跟着她。 嗯， 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每个月可能还在排卵，但是卵的质量就会下降。因为什么呢？她在46条染色体是一个正常的女性啊，她要分一半到她的卵里面去。 嗯， 将来再结合另外一半的精子，才能组成一个新的个体。这个道理都很简单明白、 嗯、 但是呢他这46条染色体他是正常的、 嗯、 往这一个卵里分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错误，有可能分过去22条、 嗯、 有可能分过去24条、 嗯、 那他的后代是不健康的，那小孩也就可能生不下来，生下来也是有残疾的、 嗯、 对吧，年龄越大发生错误的机会越多、 哦、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嗯、卵巢里面的卵泡消耗的也就越来越少了，剩下的、 嗯、 这个时候卵的数量的下降，质量的下降，因此呢年龄越大生育越困难。 嗯，所以在这儿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着急说选择这样一个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先把这个人家算是后悔药啊， 是 当年这个你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不然你会后悔的。然后说我现在有这医学技术啊，我可以吃这个后悔药，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哈，这个后悔药不是那么顺利就能吃上的。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还在考虑一个问题是这样、 嗯、 比如说他的卵子给他冷冻保存了足够数量的卵子，放在这个零下196度的液氮罐当中、 嗯、 这个液氮罐呢是处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空气，就是说房间这个里面的、 嗯、 这个房间即使是洁净的很难避免，比如我频繁的更换液氮、 嗯、 啊，然后呢可能外界的一些辐射等等的，你存上10年20年，这个卵会不会受到这些外界环境的影响呢？ 哎，也有可能 的， 有风险是吧？ 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没有很明确的就说这个技术是很安全的很高效的、 嗯、 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 嗯、 其实我们没法大范围的开展这个技术。 那这项技术目前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不是能够冷冻很长时间，多长时间是最安全的，然后你们科学界医学界有没有一个能够明确的指导？ 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的、 啊， 咱刚才说零下196度、啊、细胞放进去就休眠了、 嗯、 从哪儿停止从哪儿开始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它在外界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之后呢到底能保存多长时间， 嗯， 国外有冷冻精子然后呢后来就是给它又复苏了给它用的、 嗯、 有10多年用的， 嗯， 没事儿。国内呢也是，其实全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年限的一个说法说多少年能用多少年不能用，国内一般来说超过5、6年可能心里还是觉得还安全吗，还能用吗，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些事情。 嗯，所以现在来看这项技术尽管是刚刚发现啊刚刚成熟慢慢在不断的往前走，还是受到很多人的就是说不确定因素太多是吧？ 对对对、嗯、 这种不确定因素呢也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不能认为说你看我们听到一些消息说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就啊大可放心，有的时候世间的这后悔药真的不见得有哈， 真的 是吧？ 嗯，是 这样的技术现在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是吧？ 是是是， 那就是这个技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冻的这个过程哈， 嗯， 目前来看就是解冻然后再慢慢的不断的真正生个小孩，这之间有几个过程有几个需要的关键坎，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一个就是复苏以后得能受精， 嗯 啊，然后受精之后得能得到优质的胚胎， 嗯， 这个优质的胚胎放到子宫里面去，子宫还得能接受这个胚胎， 嗯， 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在递减， 哎呦， 啊，最后呢，胚胎接受了它以后，这个小孩在母体里面孕育这10个月， 嗯，嗯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最后才能分娩， 嗯 啊，然后呢，这个卵子冷冻技术。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性一直是我们这一行业的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嗯， 不停的国内国外的很多专家医学科学家都会在研究这些各项技术的安全性， 嗯， 目前是没有发现各项技术有什么明确的对后代的影响， 嗯， 但是可能50年以后60年以后